近年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安州地区煤矿联合企业进行现场指导60周年报告会8月1号举行。由平安南道党委委员长朴泰成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和联合企业职工参加。会上报告人指出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46年1957年8月2号来到当时的安州煤矿，为煤炭增产指明了任务和途径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经多次来到安州煤田，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，以使煤矿成为煤炭工业部门的榜样单位，还积极指导了煤矿的现代化工程。报告人强调，全体矿工和干部都要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，在贯彻执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全民总突击战中，熊熊燃起大革新、大飞跃烈火。